你就甭管了，咱们等着吧，反正他得来。听着点，有摇煤球的，咱们叫进来，等着吧。不来少啊，干那个的少啊，卖黄土的多呀，怪摇煤球的少啊。等着吧，好容易等着那家要，等着那家要，轻易不来。这媳妇呢，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，漂亮。虽然说三十来岁，你一打扮的又爱擦胭脂，你想都爱留指甲，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。这人你想想，模样啊，那能不漂亮？准得漂亮。哦呦，好捯饬，梳个大盘头。穿的衣裳要讲究，擦一脸粉，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，留挺长指甲，站门口呢，站门外头倚着门框，一边剔着牙，东瞧西望的，又卖单儿，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，长得模样又漂亮，三十来的岁儿站那，为什么呢？就等着那个过来，摇煤球哎，摇煤球哎，正等着这种工人，傻等不来。等两天等不来，怎么办？这边要下雨，咱这没墨子，连黄土全冲了，你就甭管了，你就甭管了呗。我有主意，你不是不干吗？我也甭干。你上班吗？你不是不去吗？贵上你不去吗？贵上不去你呀？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，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，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，现在又改叫副食店，杂货。油那是油，你这边油盐店等着。你听我打替付，你就过来；我不打替付，你不用过来啊。哎，走，小伙子，这边油盐店就小大铺，那儿弄点酒，那儿坐着去了。跟油盐店掌柜就熟，聊天吧。媳妇儿漂不漂亮的？门口站着等着，等要不就还不来，没人了。这哪儿住呢？公衔胡同。这公衔胡同，这你顾名思义呀、啊。这公衔胡同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，谁走公辈地方啊，闹远去。这公衔胡同呢，近呗一点，有这小买卖，这二十来岁图近呗，穿公衔胡同走。他们就住在这儿，站这儿站着一瞧，过来小伙子，看这样就年轻力壮，二十五六岁，挺有力气。哎。进来，进来呀、啊！家里没人，就一人。进来，这小伙子走走，挺漂亮的人，叫不认得，怎么叫进来啊？进来，不爱他，你这干什么？进来。小伙就跟着进来，进来他刮的把大门把街门插上，有木头插管上下插管。刚进来没等说话的， 阿庆，阿 庆，打气氛，这一打气氛，爷们打对过油盐店打铺开门，开门，当当踹门，开开啊，哟，我们爷们来了。这小伙子吓得，你叫我进，你叫我进，你叫我进。哎呦，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，这瞧你生日就得动刀啊，这你怎么办呢？你藏哪儿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呀甭藏，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的呢，你装摇煤球的。他来进问是谁，我说摇煤球的，他拿了东西来了，回来一会儿就走。他碰上他这么问你，我就说我找来了，找来了。我说你小伙子瞧边上动了刀啊，害怕了。哎，好啊，哪儿的？那不都和好了，不到一块儿就那弄一桶水，你摇啊。赶紧亮面又摇，开个门，哎，找着了，来了。可不来了吗？你说费多大劲呢？在那胡同找来的，你可倒好啊，净在柜上待着了。哦，小伙子行啊，能干呐、啊，好，我坐着瞧瞧，瞧小伙子真能干，我来瞪着，不走，坐着坐着。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，